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首先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快递方面的纠纷，跟大家呢介绍一个啊，这个快递丢失而引发的关于快递公司到底应该赔偿多少钱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消费者维权的案件。那么这个消费纠纷呢，并不是发生在网络之上，而是发生在实体的商家。是一位消费者呢购买散装白酒而要求超市呢10倍赔偿的案件。那么这位消费者的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的下半时段跟大家介绍这起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这个呢主要是涉及到赔偿的金额，所以呢也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先说一下这个案例吧。具体的案子呢是这个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因为是生产货物的，所以呢它经常会需要将客户订购的货物通过快递公司的方式向这个采购的企业进行送达。这个甲公司呢它是有一个常年合作的这个快递公司的在一次发货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快递公司的原因造成了这个快件的丢失，所以这个甲 客户也没有收到呗 对，也是客户没有收到这个货物，所以甲公司呢就认为他既然向快递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快递费用，那么这个快递公司呢就有义务保障他的快件能够安全的送达给他的客户。现在货物丢失呢，于是呢这个甲公司呢就将快递公司起诉到了法院。因为这个甲公司啊他跟这个前两个案例不同，因为前两个案例都是个人，可能都是一些淘宝的店主啊，微商的店主啊。那这个甲公司他发送的货物价值比较高，可能这个数万元。所以呢在这个诉讼当中争议还是比较大。 那争议到底存在在哪里呢？ 主要呢就是快递公司在庭审当中辩称，在他们提供给这个甲公司的快递单上也就是甲公司填写的寄件单上，双方呢约定了一定的合同条款，那就是双方约定在没有选择保价的情况下只能赔偿快递费用的7倍。也就是说这个快递企业呢在寄件单上对赔偿的金额、赔偿的数额做出了一定的限制。 那这个限制这个公司也签字认可了，常年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条款双方也这么履行的。 因为一般这个咱们寄送快递也是有这个生活的常识嘛，一般咱们寄件快递寄送快递的时候咱们只是填写寄件人、填写收件人、填写一些这个地址、电话等信息。那关于这个快递的 合同条款呢，一般快递企业都会在合同条款上写明，也就是寄件方如果填写了并且经公司发出了，寄件单背后的这个合同条款就成立。 哦， 成立并生效。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那到底这个钱应该怎么来算？是按照这个双方在这样一个合作的条款当中的约定呢，还是说公司毕竟损失不小嘛，好几万，还是按照公司的实际损失来确定呢？ 在诉讼过程中呢，双方就主要针对了快递公司快递单上的这些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是否无效，产生了这样一个争议。双方呢各执己见。甲公司呢主要是认为这个条款呢属于格式条款，因为呢限制了自己的权利，也就是他认为因为在一个服务合同，邮寄服务合同当中，快递公司应当将他的货物送达地点，如果丢失了那就应当赔偿他的全部损失，这是甲公司的理解。那这个格式条款呢限制了赔偿的金额，所以呢对他来说这个条款呢又是快递公司提供的，他又没有办法修改，所以他认为这样的条款是无效的。 那到底这个条款是不是无效的呢？ 那快递公司呢在这个听审过程中呢就认为，因为这个快递单上已经明确用粗体字，也就是加粗的字体，对这个限制赔偿的条款进行了一个提示，并且呢对这个寄件人是否保价的条款也进行了一个加粗的提示。那快递公司呢就认为我们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的义务，所以呢这个格式条款它是合法有效的。同时呢这个快递公司在听审当中也说，因为跟这个甲公司啊有一个常年合作的关系，所以呢其实相当于也是这个快递公司的一个客户嘛。所以快递公司呢在听审过程中就陈述，为了这个常年合作的关系，他们主动呢同意赔偿这个甲公司5000元。 就是说我可以增加， 对对对， 是吧？ 因为如果按照他们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来说呢，可能只能赔到快递费用的7倍。那当时甲公司 快递费多少钱呀？ 对，甲公司寄件的时候支付的快递费只有20元 啊。 对， 最多赔140是吗？ 对对对，按照这个快递公司的这个答辩意见来说呢，那他们只同意赔140。但是鉴于一个常年合作的关系，他们同意把这个金额增加到5000元。 那这个公司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意见呢？ 甲公司肯定不愿意，因为他们这个货物价值可能诉讼当中他们一直说是数万元就很高嘛。 所以5000元他们还是觉得太低了。 对，还是觉得太低。 那这个案子后来就没有调解成。 这个案子就没有调解成功。 那到底怎么判的，咱们就看看最后法院又是如何认定，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啊，您跟大家说一说。 那这个案子主要的争议焦点呢其实就是这个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那法院这个审理后呢是觉得快递公司在这个邮寄单背面明确的载明了相应的相关的条款。这个条款呢虽然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但是其中赔偿标准的相关内容均是用黑色的字体与其他的内容明显的区分开来。也就是这个快递单上相关的这个字，可能咱们这个看一眼就先能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个字体。那黑色字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赔偿条款的这个限制。因为这个合同法规定属于格式条款的并不当然全部无效，上面的这个格式条款本身它是不具有合同法相应的无效的情形的，而且同时也考虑到这个甲公司它是属于一个经常寄送快递的公司，它更应当对这个快递上相应的条款有一个注意的义务，因为它经常寄送，那寄送快递时产生的这些风险它应当明知，那甲公司对于这个相应的保价条款它也应当是明知的。 对，而且你是长期合作的客户嘛， 对， 你肯定寄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对， 这个单子你也见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对， 是吧？ 对，包括在甲公司他在听审当中陈述的时候也确实陈述到了他们曾经是用保价的方式来邮寄快递的。 哦， 对，他们曾经可能在最初合作的时候，他们一直是使用保价的方式，只是后来可能因为这个可能合作了一年多，觉得这个快递企业没有出现什么丢失啊或者说损毁的情况，他们可能就疏忽大意了，就觉得这个保价的方式，因为每次的这个毕竟快递费用的金额要提高一些嘛， 对 啊，也是为了节省自己公司的成本，在此后每一次寄快递呢就没有再选择保价的方式， 就觉得还挺靠谱的，也不会丢，是吧？ 对。 结果没想到这回没填，他就真丢了。 是啊，所以这个案子最后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呢，将这个快递公司这个相应的条款还是认定为了合法有效。在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呢，其实快递公司所负担的赔偿义务可能也就是快递费用的7倍。但是由于这个快递公司呢，在庭审当中也同意。自行同意呢提高自己的赔偿责任，所以呢最终是判决了这个快递公司来赔偿甲公司损失5000元。 哦，那甲公司其实损失不小啊，寄一个几万块钱的货物最后只拿到5000。 确实是这样， 也是和他平时可能有一些疏漏没有注意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没有填保价呀，是吧？ 是这样，因为这个保价条款，这个甲公司确实也是在明知的情况下，那他自行也算是降低了自己的发货成本吧。那相应的风险确实他们这边也应当进行承担。 对，这是有点像什么呀，比如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您的行李丢了，那航空公司明确说我呢只按照这个行李的重量按公斤数来赔，一公斤多少钱。 对，确实也是相类似。 对，或者说是之前还发生过那种去洗衣店洗衣服，结果把衣服洗坏了，那洗衣店说呢我只按照这个你当时给我交的洗衣服的款项的几倍来赔，但是可能你洗的这件衣服本身很值钱啊。 对对对，在这些纠纷里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个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问题。 是没错没错。那咱们也说一说哈，那通过我们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纠纷，最后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是在这里建议消费者吧，如果邮寄这个价值较高的物品的时候，还是应当首先阅读一下快递公司这个快递单上所有的这个条款的内容，看看自己是否应当来选择保价的条款，避免在出现纠纷的时候这个赔偿的金额受到限制。现在可能普遍的消费者在邮寄快递的时候，一般都不会看这个单面的条款内容。 对对对， 我不知道主持人会不会看。 其实我也很少看。 对，可能大家平时也都很忙，邮寄个快递只是草草的填写完就把东西交付给这个快递员了。但是还是要建议，因为毕竟是形成了一个邮寄服务合同的关系，那大家呢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法律意识，仔细的阅读一下单面上的条款。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消费者在一家超市购买散装白酒，然后呢起诉超市要求10倍赔偿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邵文娟。哎，邵文娟您好。 主持人好。刘老太的儿子张先生呢，他作为刘老太的代理人，在2017年的时候诉到我们法院，他说在2016年6月19号到2016年6月22号期间，刘老太分两次在某商贸中心不同的分店购买了5袋高度的白酒，因为这些产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标识不清，所以呢诉到法院要求这个商贸公司退款14.5元，并且支付赔偿金5000元。 哦，那这个白酒也没多少钱啊。 对，一袋的话才有2.9元。 哦，对，因为他那个一共才买了5袋嘛，5袋一共才14.5元。 对对， 是吧？这对于法院来讲，这是一个标的额非常小的一个案子。 对 啊， 标的额比较小。 对，比较小。哎，他这个要求支付赔偿金5000块钱，赔偿金怎么来的呢？ 赔偿金实际上他要求的是10倍赔偿，因为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上规定了，说是如果要是生产的商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 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或者是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嗯， 如果要是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块钱的呢，是可以按照1000块钱来算的。所以它五袋儿的价格呢，就是按照最高额5000块钱要求赔偿。 哦，它就是一袋1000是吧？ 对对对，最高额。 那法律规定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可。可以这种按一袋一件来算吗？ 对，如果说你要求赔偿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没有到1000块钱的话， 嗯， 你就可以按照1000块钱的最高额来要求赔偿的。 啊，但是是这样，1000块钱的最就是最高额没有到1000，是五袋每一袋加到一起。比如说我一次性买了五袋，那么买了五袋白酒，花了14.5块，那我最高要求赔1000，还是说我每袋分开算啊？ 每袋分开算。 哦，是这样的 啊。对， 好的。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这个白酒价值不高哈，只有几块钱。 对， 那作为这个商贸中心来讲，他肯定会觉得自己凭什么呀，怎么在我很冤枉啊。那作为这个被告方，这家商贸公司是怎么解释的呢？ 啊，当天呢，庭审的时候，商贸公司也来了。当时他就说，这个刘老太太因为已经70多岁了，他们觉得刘老太太不可能说，在几天之内，在这个商贸公司的几家分店，跑了这么多分店，然后来买这个高度的这个白酒。 啊，他是分两次，五次买的是吗？ 是这样的 啊。 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诉的他是分五次再买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刘老太太的儿子他之前甚至是作为当事人在我们法院也诉过，他也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也买过白酒，也诉到过法院。 以同一个商贸公司吗？ 对对对，同一个商贸公司。当时呢，他诉的那个时间段里面就有刘老太太的儿子他在同一天的不同时间段在这个店里面买了好几袋，但是呢，在这个案子里面他只是取了就是比如说同一天的两个时间段的这个白酒的购物小票，然后来这个案子里面诉了。但是在其他的同一天的其他的时间段里的那个购买的白酒呢，他通过其他的诉已经解决掉了。 哦，是这样的。 对，已经起诉过。 就是商贸公司不是第一次被他们告了。 对，商贸公司已经被他诉了好多次了。 是吧， 啊， 所以商贸公司他肯定会有意见啊。 对， 您说。 对，是这样的。这是他的第一个那个辩称的一个理由。另一个方面呢，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商贸公司就说了，刘老太的这个儿子呢，还有他的姑且咱们在这个案子里面说他是大儿子，还有一个二儿子跟他儿媳妇儿，在其他的案子里面也诉过这个商贸公司，并且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买的这个高度白酒， 也是同样的白酒是吗？ 对对对。 哦， 所以呢，他认为你刘老太太的儿子作为刘老太太代理人在这个案子里面又起诉这个商贸公司呢，他属于是一个获取私利的一个恶意的诉讼，你本身就是为了拿到钱，所以呢，他认为刘老太并不是说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 这家商贸公司是这种比较有名的连锁的那种企业吗？ 连锁的超市。 哦，连锁超市。 对对。 啊，那就是说，刘老太太还有或者是刘老太太的儿子，在这个不同的超市的分店里面买了同样一个品牌的白酒。 对对对。 是吧？ 嗯， 那么他那个白酒真的是生产日期标识不清楚吗？ 确实是存在那个标识不清的情况。 不清楚到什么程度呢？ 有的上面呢可能就因为入库或者是什么原因，可能它的上面都没有标识，基本上就处于没有标识的情况。 因为这种几块钱的白酒啊，我觉得有点让人觉得现在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几块钱的白酒。这种白酒是那种散装的，一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吗？ 对对对，散装的，一袋一袋的，就好比咱们去超市买那些白醋一样的，就有那种袋装的那种。 那这起案件呢，双方到底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双方的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说这个刘老太太是不是这个本案真正意义的消费者，另外一个就是说刘老太太这个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那您跟大家说说，咱们就先说是第一个方面，就刘老太太到底是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 好，那现在先说一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问题。消费者呢是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有明确规定的，就是在它的第二条规定了，消费者是指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是使用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由国家的专门法律确定其主体地位， 保护其消费权益的这样一个主体啊。但是在这个案子，也就是说在这个法律规定来看呢，如果要你要成为消费者呢，他必须是说具有对于商品的一买卖的一个行为，以及使用的这个行为，你才可能成为消费者。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来说，虽然作为刘老太的儿子张先生呢，他说这个商品是刘老太他来支付的这个款项，并且呢是由张先生他代买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商贸公司也说了，就是刘老太太的这两个儿子包括他的儿媳妇以前已经在法院诉过了，所以呢我们法院呢也专门找到了这个刘老太，因为他刘老太太他老家是在河北，然后我们是到他的老家，然后经过询问了一下， 还真去他老家了， 对对对， 专门去了他老家，是吗？ 对对，承办法官专门去了一趟。然后当时刘老太太说呢，他并没有在这个公司，就是这个商贸公司买过这个高度白酒，也不知道购买的这个事儿，他压根就不知道，所以说呢，刘老太太的这个陈述跟刘老太儿子的陈述是明显不一致的， 对。 但是他诉的时候呢，又是以刘老太的名义来起诉呢， 是。 所以我们的陈述肯定是要以当事人，也就是刘老太太的陈述为准。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刘老太太明显她不是这个案子的消费者。 那她既然不是消费者的话，那么后面的诉讼请求基本上就没不存在了。 对，是这个问题， 是吧？对 呀、 因为你。既然你都不是消费者，你也没有购买行为，那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提出其要求赔偿的等等的这样的诉讼请求啊。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呢，虽然这诉状呢是这个刘老太太的儿子来写的，刘老太太儿子来写，刘老太太来签名的，但是这个酒实际上是由这个刘老太太儿子张某来购买的。所以说呢， 那个名真的是刘老太太签的是吗？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在核实了一下之后，其实也是刘老太太根本不知道签名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张先生，就是刘老太太儿子，他在代签的， 代签 啊，或者是说他找别人来签的，因为在当厅的时候，这个刘老太太儿子他并没有到场，所以具体这个名是谁签的，我们也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名不是刘老太太签的，因为这个购买的这个行为呢，是他张先生他买的，所以呢，等于在这个案子里面呢，等于是刘老太太儿子借用了他的名义来进行了一个诉讼，那在我们这个法律规定来说，那他就属于一个滥用了诉讼权利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并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对， 按照法律规定呢，对于这种滥用诉讼权利的，那么法院可以，驳回他的起诉。 那么这起案件最后的结果就是驳回了这个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对对对， 是吧？ 驳回原告起诉。 驳回原告的起诉。这起案件里面啊，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和这起案件相关的，涉及到这个白酒的刘老太太的别的儿子还有儿媳妇都起诉过，那几个案子是什么结果呢？ 那几个案子有的呢，因为他的儿子还有儿媳妇他们当时是起诉的比较早，如果我们法院审查确实是这些食品确实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肯定是按照法律规定，相应的来支持诉讼请求。当然，有些诉讼呢，它可能因为个人意愿呢，可能就是撤诉了，有的是呢，也是支持。 因为之前案件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之前案件原告方是刘老太太，对吧？另外几个案子可能是刘老太太的儿子，那么他们如果是他自己买的，然后自己去吃，你真的是自己喝的，那就是酒，是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之前案件当中，因为是刘老太太所以他这个结果会跟另外的几个案件会有一些差异， 对， 差异。 这个刘老太，但是也一直联系不上，然后没有办法，然后承办法官也就去跟刘老太商量，刘老太当时的一些情况，确实是刘老太对这个买酒的事情不知情， 但能找到老太太还挺不容易的 啊！对对对，老太太已经卧病多年， 那老太太在家里谁照顾啊？ 就是主要是有村里人来照顾，基本上他的房子儿媳妇基本都 在照顾。哎，那您觉得这些案件里面有没有一些给大家带来提示的地方？ 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提示大家。第一呢，我们法院在审理这种消费者寻找不得纠纷的时候呢，是应当打击这种生产销售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是的。 另外一点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他也应当理性的来维权，如实的陈述，诚信的诉讼，然后才能确保法院来更加依法依规的运用这种法律规则。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来说，其实就可能牵出来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就像在刘老太她的那个儿子儿媳妇儿，等于他们三个人在我们法院都有案子， 而且都是涉及到白酒， 对对对对， 都是那种散装的一袋一袋的， 对对对， 然后都是 同一类， 而且就是同一个连锁超市的不同门店， 对，同一类，并且它这个时间间隔很短，比如说是6月19号，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是6月19号到6月22号吧，在其他案子里面也是在6月19号到6月22号这个期间。他多次买的，但是分开诉的， 小票都是分开的是吧？ 对对对，只是在这个案子里面他只提供了一个部分的小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一个职业打架的群体。这种群体呢，他们其实是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然后通过这种打假来知假买假来要求索赔，以达到自己盈利的一个目的。他可能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种生产者跟经营者提高他的生产的这个产品质量跟服务， 是是。 但是他如果针对这种产品的这种说明书啊、标签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可能无关产品的这种瑕疵来进行索赔呢，索赔的这种维权的行为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发挥一个净化市场的一个作用。我们认为在这种职业打假的冒着一个谋私利的这种这个目的来打假，其实呢也带来了一个不必要的诉累，也浪费了一定的司法资源。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消费者在二手的网店购买了卡地亚手表，结果发现呢居然是一只假表，于是呢将销售平台起诉至法院，要求3倍赔偿的案件。那么这些案件具体经过是怎样的，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详细介绍，欢迎您届时关注，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着急用车，买哪款纯电动汽车更实惠？ 北汽新能源 EX360 啊，398公里等速续航，双十一享至多50000元狂欢好礼，还有2年6万免息政策，详情咨询400-650-6766。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